is possible. 这句话中呢，他就提到了他一点也不累，一点也不想休息。I'd rather do something.又是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大家注意这个 apostrophe d， 就这一撇 d 啊，它代表的是情态动词 would rather do something， 往往表示的是一人的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就想做某事，我非常想做某事， would rather do something。 所以这里呢，我非常想去学校干什么， as quickly as possible， 尽快， as 加上形容词或副词 as possible， 表示尽可能怎么怎么样，所以这里 as quickly as possible 就等于 as soon as possible， 越快越好。 在职业交往当中， be professional 实际上是很职业是最重要的、 哎、 所以这位首先的切入点就是投入工作了，他说 get to the colleg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而我们的 Mr. Lee 李先生呢也非常的配合，他接下来有说 My car is parked outside. Let's find a trolley for your luggage. Here, let me take that back. This way, here we are. Now you sit in the front and the suitcase can go in the boot. It's a rather long drive from the airport to central London, about 28 miles. We should be there about 11. 于是他提到我的车呀就停在外面。Let's find a trolley for your luggage. Find a trolley for 往往我们不要翻译成让我们找到，而是指我们推一辆车来装您的行李。Find a trolley for your luggage. Luggage 这个词在英语中它是行李的通称。我们知道除了用 luggage， 也可以用 baggage 表示行李。这就让我想到了英语中还有一个固定的习语。我们说我们随身带的这个书包呀 bag。Baggage 是行李，合在一起呢 ，bag and baggage 就是我们中国人好像说这个大包小包在一块儿，但是这个习语在英语中表示全部家当、全部财产的意思 ，bag and baggage。Here, let me take that back. This way, here we are. Now you sit in the front. 您坐在前面吧。And suitcases can go in a boot. 注意 ，go in 千万别翻译成这个。您的皮箱可以自动走到后备箱里。Go in 表示放置的概念，放到什么什么地方。好了，从机场那么开车到伦敦市中心呢，还挺远的，20英里。注意此时的这个 Central London。注意这个用法，伦敦市中心。其实在国外啊，对这个伦敦市中心、伦敦市区有一个特别特殊的说法，叫做 the city。这个 city 第一个字母 C 大写了，专指伦敦市区。 Central London 也有这样的用法，其实在他们看来28英里好像是挺远的，其实在我们看来太近了，尤其是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确实这个28英里很近，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很远了。 没错，看你对比的参照物到底是什么。所以 Mr. Lee 有说 I hope you got my letter in plenty of time， 这是在路上。 I hope you got my letter in plenty of time。 注意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用法，那就是动词 hope， 这是我们今天学这篇文章中的一个重点要解读的词。大家记好， hope 往往有两种特殊的用法， hope that 接宾语从句，表示希望什么什么，这当然是它的第一种用法了。第二种用法， hopeTo do something， 希望做某事。其实我要强调的是，大家绝对不能把 somebody 加在 hope 之后。Hop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是绝对错误的。只有 wish 可以添加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而 hope 就两种用法 ：hope that 接宾语从句，或者是 hope to do something， 希望做某事。 请大家记住 hope that 或者是 hope to do something， 以便正确的掌握 hope。这个词的用法。 Oh yes, you said you'd like to live on campus. We've arranged a single room for you in one of the university halls of residence. You said you'd like to live on campus. 您曾经说过 you'd like to. 注意这里啊 would like to do something 在国外呢往往表示人的一种主观意愿啊，主观意愿，您希望住在校园内。 We've arranged a single room for you。注意 arrang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一个非常重要的短语，为某人安排某事， arrang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当然在英语中呢，有时也可以使用 arrang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安排某人去做某事。好了，当然这个 single room 在国外呢往往是指单人间，这个单人间其实条件非常好了，有 living room 起居室，也就是客厅，还有一个bedroom 是吧，卧室，还有这个 washing closet 等等等等。其实在这个国外宾馆里居住，除了 single room， 有时我们也可以有这个 double room， 就是双人间，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标准间的概念。好了，为您这个安排的这个地方呢是 the University Halls of Residence。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大学的宿舍楼。这个宿舍楼有时我们就翻译成 house of residence。 House of residence 或者是 halls of residence、 嗯、 都是指西方国家的大学里面的宿舍楼、 嗯、 是专供学生住宿的地方。 对， 嗯，老李对此安排非常高兴，他说 That's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help、 嗯、哼 That's great, 真是太好了，真是太棒了。其实在国外一般我们说太好了太棒了，除了用这个 That's great, 我们也可以采用 That's terrificThat's fantastic, that's marvelous, 很多很多的词可以使用。那么一般女性呢，她愿意使用 wonderful, that's wonderful. 嗯 ,that's wonderful, 从口型上来讲呢比较的夸张，所以呢更容易表达说话人的一种思想和兴奋之情。 嗯、 Not at all. Now let me tell you about your program. 这两位呢在路上就开始商量自己的工作了，看来真的有一点争分夺秒的意味。Most of your time will be spent on research, but you a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lectures that you think might be helpful. There is a list of lectures on the notice board in our department.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give a paper every 3 weeks. Every Friday morning from 9 to 11, you will have a tutorial with me. 嗯哼 ,not at all, 不用谢，刚才我们提到了除了用 not at all, you are welcome, 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 my pleasure, it's a pleasure, don't mention it, no problem, 等等等等。那么大家接着看 ,most of your time, 大多数的时间 will be,好了 ,will be spent on research. 大家注意这一部分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我们要学习 ,spent, 花在。通常 spent 我们可以用来表示花钱或者是花时间。它有两种固定的用法，那就是 spent 加上时间或金钱再加 in doing something, 表示在做某事上花了时间或金钱。spent 加时间或金钱再加 in doing something.in 往往是可以被省略掉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 spent 加上时间或金钱再加 on something, 在某个东西上花了时间或金钱，那么这个介词 on 是不能被省略掉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接着看 and you a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lectures. Attend 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动词，当然这里我们表示出席这个演讲或者是听演讲。 attend 除了表示出席之外呢，还可以表示上课， attend a class 表示上课。最重要的它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attend on somebody 表示侍奉某人，伺候某人，给某人提供服务。这就引发了 attend 还有一个名词的变化， attendant 表示随从嘛。 嗯啊，对此安排呢Mr. Lee 表示 that's good news, that's good news,真是个好消息。其实我们从字面角度上翻译成那真是个好消息，其实我们就翻译成好极了，太棒了。 That's good news 就等同于上文出现的 That's great, 太棒了，是一样的。 嗯，那关于 report 这个具体的安排呢Professor Robinson 这样说 At the tutorial, I would like you to give me a detailed report on your research and of course to bring up any problems you might have. How does all that sound to you? Mm-hmm. At a tutorial, I would like you to give me a what? Would li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想让某人做某事。其次呢 give me a detailed report.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Give, 证明它是一个可以接双宾语的动词。Give somebody something, 双宾语。那么后面又提到了 to bring up any problems you might have.Bring up, 最早大家学的时候呢是表示这个抚养某人，养育某人。当然我们说这个某人在某地长大要用它的被动了， somebody is brought up 加上地点表示在某地长大。那么今天我们学到的这个 bring up 就不是抚养问题了，也不是养育问题了，而是指 put forward 提出问题。 To bring up any problems 或者是 to put forward any problems you might have. 好，对于这个安排李先生说 very exciting, I can't wait to get down to work.看来对方的照顾还是蛮周到的。 对，所以对方嘛觉得 very exciting, 真是太棒了，太好了，也不一定翻译成这个非常激动人心，非常兴奋。其实 very exciting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that's good news, that's great 是一样的含义，通通表示一种感叹。我想这句话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短语，那就是 can't wait to do something, 千万别翻译成不能等着做某事，而要理解为迫不及待的要做某事，等不及要做某事了。另外 get down to 加上名词表示 做某事的概念。 get down to work 表示投入工作，做工作。 Get down to work, 开始干活吧。 You won't have to wait long, we're coming into London now. 用不了多久 We're coming into London now 千万别翻译成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伦敦 Coming to 这里是用现在进行时的形式表示了一种将来时的含义表示我们马上就要进伦敦了 好看来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好感谢吴老师 Catch you later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正。 Hi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十八课看病。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18, going to see a doctor. 我们还是先请您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上次学过的内容。 Excuse me, on which floor is the barber shop? It's on the third floor. Oh, thanks. Well, how would you like it cut this time, John? Oh, just cut it short all over, please. Okay. I had some photographs taken when we went to the City Museum yesterday, and I've just had the film developed. They must be wonderful. I know you're very photogenic. Are people allowed to take pictures inside the museum? Oh, yes, they are. Well, what's the trouble? Are you all right? Oh, I'm okay. I have a cough and a sore throat. I'm sorry to hear that. 这个对话涉及了有关理发照相的说法，您都掌握了吗？在对话中，那位男士突然咳嗽起来，理发师问他 Well, what's the trouble? 哟，什么地方不舒服？ Well, what's the trouble? Well, what's the trouble? 那位男士回答 I have a sore throat. 我嗓子疼。Throat 解释为咽喉、喉咙。Have a sore throat 意思是嗓子疼。 I have a sore throat. I have a sore throat. 那位男士还提到了 cough 这个词，它指的是咳嗽。我们可以用 I have a 加某种症状，比如我咳嗽就是 I have a cough. 我感冒了。 I have a cold. 我发烧了。 I have a fever. 我们有时感到身体不适，还有下面这样的症状。 I've lost my appetite. I don't feel like eating anything. 我没胃口，我不想吃任何东西。Appetite, A-P-P-E-T-I-T-E, appetite.意思是食欲、胃口。I've lost my appetite. 我没有胃口。本句中还出现了 feel like doing something. I don't feel like eating anything. 我不想吃任何东西。 I've lost my appetite. I don't feel like eating anything. I've lost my appetite. I don't feel like eating anything. 如果感到恶心则可以说 I feel sick. 我感到恶心。Sick 是个形容词，意思是恶心的，也可以指有病的、患病的。所以 I feel sick 也可以解释为我感到不舒服。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本句用了 feel 加形容词的句型。 I feel sick. I feel sick. 那么我胃疼用英语怎么说呢 I have a pain in my stomach. Stomach, S-T-O-M-A-C-H, stomach, 指的是胃。Have a pain in 加不舒服的部位。 I have a pain in my stomach. I have a pain in my stomach. 要想说某个部位疼痛还有一种表达法，即用hurt 这个词，例如 My chest hurts. 我胸疼。 Chest 是胸部的意思。 My chest hurts. My chest hurts. 腿是 Leg. 那么我的左腿疼就是 My left leg hurts. 手臂 Arm. 我的右臂疼。 My right arm hurts. 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身体不舒服的确很难受，一定要说出来才好。那么医生会怎么说呢？如果患者需要验血，医生就会这么说。 You need to have a blood test. 你需要验一下血。Have a blood test, 验血。Need to do something, 需要做某事。 You need to have a blood test. You need to have a blood test. 在给患者开药方时，医生会说 I'll prescribe some medicine for you. 我给你开点药。Prescribe 是个动词，意思是开药方。Prescribe some medicine, 开点药。 I'll prescribe some medicine for you. I'll prescribe some medicine for you. 我们刚刚学过，药是 medicine, 那么注射该怎么说呢？ Injection, I-N-J-E-C-T-I-O-N, injection. 我不得不给你打一针。 I'll have to give you an injection. Give somebody an injection, 给某人打针。 I'll have to give you an injection. 对于如何服药这个问题，医生会说 Take the medicine every 4 hours. 2 tablets each time, 4 times a day. 每四小时服一回这药，每次两片，一天四次。Every 4 hours, 解释为每四小时。4 times a day, 一天四次。句中还出现了 tablet 这个词 ,T-A-B-L-E-T, tablet, 意思是药片。 Take the medicine every 4 hours, 2 tablets each time, 4 times a day. Take the medicine every 4 hours, 2 tablets each time, 4 times a day. 新的内容就学到这儿。现在我们请大家用 I have a pain in 加不舒服的部位这个句型来造几个句子。第一句，我的头疼。 I have a pain in my head. 我的胸疼。 I have a pain in my chest. 我的左腿疼。 I have a pain in my left leg. 我的右臂疼。 I have a pain in my right arm. 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本课学习的其他内容。 Well, what's the trouble? 哟，什么地方不舒服？ I have a sore throat. 我嗓子痛。Feel like doing something? I've lost my appetite. I don't feel like eating anything. 我没胃口，我不想吃任何东西。Feel 加形容词。 I feel sick. 我感到恶心。某个部位加 hurts. My chest hurts. 我胸疼。Need to do something. You need to have a blood test. 你需要验一下血。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几个辅音的发音，它们之间的差别，您都听出来了吗？ Trouble.Cheap. Dream. Job. All right, let's call it a day. Stay healthy and keep fit.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工作学习之余，请您注意保重身体。好，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your back. The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You keep on building the land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ing one last time, it's easier to believe in this sweet madness. Oh, this glorious sadness that brings me to my knees. In the arms of an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To live.